Thank you. Thank you.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 欢迎收听交响空间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请欣赏作曲家朱建尔创作的第二、第三交响曲。第二交响曲曾经获得1994年全国交响音乐作品一等奖，而第三作品则是一首标题性的作品，第一乐章《神秘之江》，第二乐章《雅鲁藏布江》，第三乐章《日光城》，由上海交响乐团演奏，陈谢阳指挥。 Thank you.